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3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平原新城新蓝图正式印发，顺义、大兴、昌平等5座新城将上演品质提升的加速度。 京城京市，北京多区七夕婚姻登记约满，现场宣誓颁证暂停。 湖北随州、襄阳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冒充落水被救女孩及其哥哥发表不当言论，应被法律惩处。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政府公布达苏恐袭事件调查进展，与印度和阿富汗情报机构有关。 财经资讯，北京市前7个月财政收入3886.4亿元，连续5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 前科技我们来关注，3D 打印将小说中的软猬甲变为现实，预示了穿戴式可重构结构的光明前景。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家体育总局发布通知，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乾宽逝世，曾指导经典电影《开国大典》。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近日，北京市正式印发《关于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的实施方案》，为下一步全面增强平原新城吸引力绘就路线图与施工图。至此呢，1.6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城正一点点实现总规划描绘的一河一副一主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结构。 平原地区的5个新城包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土地面积加起来约1016平方公里，各区常住人口约69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1.5%。与中心城区相比，平原新城虽然幅员广阔，但吸引力依旧不足。 方案在强化交通承载能力方面提出，将集约打造站城融合。平原新城将以公共交通为主导，加快完善中心城区与既有交通通道，增强与中心城区快速轨道交通联系能力。同时呢，进一步促进大枢纽站城融合和小站点一体化实施，推动平原新城轨道交通微中心的建设，实现商业、商务、公共服务等公共功能用地面积占比达到30%。 根据方案，未来北京将进一步推动实现植住平衡，加强平原新城与临近产业园区、开发区的植住统筹协调，引导相关就业人口在平原新城就近居住。 北京市将多渠道筹集房源，加大平原新城产业园区及开发区周边等租赁房源有效供给，有针对性的配套建设一批及土地租赁住房。对于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的项目，租赁用户使用水电气热执行居民价格。目前新城范围内已经累计实现开工集租房1.9万多套。 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加强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协同发展，为加大平原新城的综合吸引力，将加强公共服务专业人才配备。对到平原新城轮岗挂职交流的医护人员、研究人员、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累计工作满3年的，加大培养支持力度。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平原新城精准转移完成输血，另外一方面加快弥补本地基础教育学位、医疗床位的缺口，研究教育卫生领域编制保障，实现造血。根据清单，北京工商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新校区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城南院区、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等三甲医院将加快落地。 与此同时，着力实现每个平原新城至少建设一处成规模的城市森林公园。目前正在推进建设廊垡城市森林公园、温榆河湿地公园一期等一系列城市森林公园。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推进澳北森林公园等公园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优质、规范、便捷、绿色的环境。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昨天呢，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宣布，根据疫情的形势，8月7号到8号，重点战区组织专业核酸检测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共6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共选取旅客频繁接触的180个重点点位，结果都为阴性。八月份，重点战区计划开展2次全面环境采样工作。 再来关注朝阳区，近日朝阳区持续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检查工作，加大对辖区内市场核酸检测力度，坚持人物环境同检。7月29号以来，累计检测各类食品外包装、生产经营环境、从业人员等5.95万件次，结果都为阴性。同时，朝阳区建立实施从业人员接种疫苗上岗制度。截至8月10号，朝阳区市场领域16.45万人完成了2针剂疫苗接种。 我们再来看住房领域，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在建筑领域会越来越普遍了。近日呢，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22年，也就是明年，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40%以上。 那什么是装配式建筑呢？简单说，就是通过工厂预制配件现场装配而成的建筑，在流水线上做配件，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施工能够有效节约施工工地，降低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大缩短施工周期，体现绿色施工理念。 那么如何去分步实现全面采用装配式建筑的目标呢？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出了14-15时期的分阶段工作目标，预计到2022年，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40%以上。到2025年，它的比例会达到55%。到14-15末，基本建成以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数字化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建筑产业体系。 相比于主体结构施工，室内装修是普通人更关注的内容。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到，新建建筑应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逐步提高装配式装修在保障性住房、商品住宅和公共建筑中的应用比例，鼓励既有建筑装修和改造采用装配式装修。装配式建筑项目在招拍挂阶段或办理房屋销售手续时，可以享受优质优价政策。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领域，今年1到7月份，新首钢10大攻坚工程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全年任务70%，新首钢地区发展建设重点任务进展顺利。目前，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4座车站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项目正在全线铺轨，计划9月底空载试运行。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完成总工程量超80%，预计11前建成亮相。最具亮点的42公里马拉松路线已经基本完工。 明天是七夕，今年的七夕恰逢周六，对于不少新人来说，领证不用再请假了。但是七夕遇上疫情侵袭啊，民政部门提醒市民办理登记需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员聚集。 是的，就是因为临近七夕呢，最近的这个登记预约这个日渐升温。七夕当天，东城、海淀等区的婚姻登记处已经约满了。疫情防控期间呢，各婚姻登记机构除了采取预约限流登记措施之外呢，还实施划定等候区，设置1米线，严格测温验码，资料前置审核，开窗通风和一业务一消杀等措施。 海淀区婚姻登记处暂停了上门服务、现场宣誓颁证服务等非法定程序的服务事项，但是为了满足当事人颁证愿望，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的同时，登记处还通过开设线上云颁证小程序、在线婚姻辅导等方式满足群众的服务需求。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极端强降雨天气。前天夜间到昨天中午12点，湖北随州、襄阳、孝感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湖北全省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的有68个县，累计最大降雨量点在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镇438毫米。昨天下午4点，河北省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 灾害过程造成28.61万人受灾，紧急避险7216人，紧急转移安置5943人，还有77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湖北随州随县柳林镇镇区被淹受灾严重，镇区积水2.46米。受灾地区电力通讯正在抢修，预计今天呢，湖北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天气。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湖北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昨天水利部发布消息，受近日降水和上游来水持续汇入的影响，前天晚间到昨天中午，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重庆、贵州、安徽、浙江、云南等地有14条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预计8月中下旬，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等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台风降雨可能会引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高度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工情，提前落实暴雨洪水防范应对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本土病例61例，包括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截至今天早晨6点，全国现有27个高风险地区，133个中风险区。 连日来，江苏扬州的疫情发展态势成为全国关注焦点。11号，扬州市又报告新增37例本土确诊病例。本次疫情，扬州本土确诊病例累计达到485例，同时还面临着疫情传播速度快、确诊患者老年人居多等问题。昨天呢，扬州主城区启动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正在等待核酸结果。 昨天，南京市召开第23场疫情防控发布会，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介绍，11号，南京新增的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为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ICU 病房的一名护士，他呼吁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的同时加强自我保护。 经过初步调查，这名护士从7月29号开始驻守医院，严格遵守了2点1线的驻地管理规定。目前怀疑是在护理患者过程当中接触到了传染病的病源，发生了职业暴露。 再来关注广州，广州天河昨天发布消息，昨天凌晨4点50分，天河区接中山大学附属第3医院报告一例入境人员解除集中隔离之后，居家健康监测第4天，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 患者郑某男，24岁，留学生，家住临河街天河北社区远东大厦。接报之后，天河区立即启动疫情处置应急预案，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人员排查管控、核酸筛查、重点场所管控与周末消毒等工作。 11号，浙江宁波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为宁波舟山港作业人员。目前，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情况，初步判断为一例境外关联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通过基因组测序测定。这一例关联无症状感染者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也就是目前世界所流行的主要优势株。当前，宁波机场取消了所有往返北京的航班。 全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3胞胎孕妇在云南瑞丽顺利生产。11号上午10点08分，瑞丽市新冠肺炎确诊孕妇自女士，在定点救治医疗隔离区顺利诞下了3胞胎男婴，3个新生儿羊水、咽拭子、胃液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 7月9号，瑞丽市中泰医院收治了一名特殊的新冠病人，患者是一名29岁初产妇，自然受孕一卵三胎，入院时刚满妊娠28周。由于妊娠晚期患者病情复杂，而且呢这一病例为德尔塔变异株感染病例，自女士入院之后，云南省卫健委迅速调配32名骨干赶往瑞丽，成立孕产妇多学科联合诊疗专班，进行新冠肺炎治疗，防止早产，促进胎儿发育。下一步，医院将对新生儿建立喂养机制，维持呼吸稳定，促进生长发育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白皮书中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全体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丰富了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着人权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人权事业新环境，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基本生活水准权，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实现良法善治，维护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特定群体权益。 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领全体人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水平的人权而奋斗。中国必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玲。夏季炎热，吸水的朋友不少，就害怕听到因为玩水不慎溺亡的消息。8月2号，三名女孩在河北秦皇岛浴场附近不慎陷入海沟，几位好心人看见了前来营救，但不幸的是，救人的其中一位叫韩新博的男生遇难，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最新消息是，河北秦皇岛市文明办决定追授韩新博为秦皇岛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为救他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既感动又特别遗憾的事儿。没有想到，就在人们纷纷惋惜之时，网络上纷乱嘈杂的声音频频掀起舆论热潮，破坏社会风气。有人冒充当事获救女孩，在网络上发表求她救了等态度冷漠令人心寒的言论，致使三位女孩一天收到几百个质问电话和短信。还有人冒充被救女孩的哥哥，在网上直播道歉，说自己妹妹在叛逆期不懂事之类的。不仅如此，这位假哥哥还牵扯到了无辜的人，他在自己网络的主页上放了所谓被救女孩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照片啊，并不是被救的女孩，而照片的本人陈女士随即就遭到了网络搜索和攻击，手机被打爆，莫名其妙成了受害者。这位陈女士挺有维权意识，她发现照片被盗后报了警，并且向网络平台举报。目前，直播平台已经将这位冒充女孩哥哥的主播账号永久封禁。关于三位被救的女生，据多家媒体报道，韩新博的姐姐曾经回应，被救女孩主动联系她表达感谢， 女孩家属也来过殡仪馆，表示有任何需要都会全力配合。韩新博的姐姐还说，三位女孩刚被救上来时都惊魂未定，很快被送往医院，并没有想到韩新博会遇难，希望网友不要盲目攻击别人。三位女孩在韩新博的葬礼上下跪道歉，其中一名女孩说，英雄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真的很难过，我跪下道歉是因为英雄的牺牲，并不是因为网络暴力，那些难听的话我们从未说过。 我觉得炒作和蹭热度这个都不应该是无底线的，可能有一些人啊，他在现实生活中会觉得这么做是不合适的，会有那个同理心在，但是网络上虚拟身份这么一套，他可能这个观点就弱下来了，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键盘侠呀，那么多无脑的喷子。我会觉得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严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也让大家知道，你在网络上面，你也需要对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要负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这种谣言惑众、恶语伤人的人，就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惩罚他们。 对于网络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太应该强制性的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给他用法治来进行制止和宣判了，不是说只是封了他的号就行了，因为这些人吧，他的这个所作所为真是太恶劣了。你说人家孩子都丧失性命了，你这还借人家这个事情蹭流量。 经历生死劫难，我想对于三位女孩来说，这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虽然自己获救了，但是救自己的英雄好人不幸离世，恐怕女孩们也难以释怀，并不好过。救人的韩新博的家人更是经历着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炒作造谣者，没有一点悲天悯人之心，借着这件事情的关注度热度无底线上演了狗血的戏码，博人眼球赚取流量，不仅是对当事人形成雪上加霜的伤害，还牵扯到无辜，在网络上也对整个社会向善的道德风气造成恶劣影响。再一次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些炒作造谣者既没有法律底线，也没有道德之心，应该对他们的行为做相应处罚，让他们为自己的恶劣言行付出惨痛代价。您发没发现，这些网络主播们现在赚流量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蹭新闻热点。从大象组团北迁，主播们跟随直播捡大象的食物吃，到河南洪灾，网红们前去摆拍还影响正常救援，再到奥运冠军全红婵家门口被聚集直播的主播们打扰的家人和邻居都睡不好觉，家门口种植的菠萝蜜都要被主播们摘走。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主播网红们奋勇直播丑态百出的身影。尽管舆论多次谴责，主播们依旧乐此不疲。为什么？利益驱使，又缺乏严厉打击，或者说依旧有空子可钻，这种乱象自然难以消除。因此，有必要对其中影响恶劣的典型人物以法律惩处，对整个行业形成震慑。其次，直播平台除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还应当加大力度，及时锁定这类败坏社会风气甚至产生恶劣影响的直播，严厉打击，采取惩戒措施，加以规范治理，还网络社会一片风清气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吧。 目前本市天气阴沉，像海淀局地啊，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那么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今天这个降雨，看来平原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午后到傍晚前后啊，这样山区啊，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看来对平原地区影响那么不是太大。目前本市这个能见度上差一些，在3到8公里，北部地区局地那么小于1公里，预计这个能见度在10点钟之后啊，也会有明显的好转。今天呢以阴为主了，风不大，那么气温啊，看来就是中午这个时间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8、29度，中午这个时间看来稍稍有点闷热，因为这个从天气情况来说，今天的天气情况还不错。对大部分地区来说，对大家的交通出行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有利的。这个今天夜间这个天气会进一步的转阴，那么大部分地方会有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看来现在平均降水量不大，那么也就是3毫米或者5毫米这么个情况。那么局地主要的山区可能有个30毫米左右这个比较大的降雨。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22度，这么样吧，因为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是这么个情况。 那周末两天呢？ 周末这两天看见天气就比较复杂了。就是明天白天这个天气还不错，那么大部分时间这个天气多云见阴。那么从傍晚开始啊，一直到15号的夜间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那么具体情况看来，就是明天夜间有小到中雨。后天白天有小到中雨，那么后天夜间还有雷阵雨，那么加起来这个降水量看来就比较大了。那么很多地方会有一些暴雨点出现，那么这个包括平原地区。那么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看来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张公勉。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再来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几天呢有全市性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公布达苏恐袭事件调查进展，与印度和阿富汗情报机构有关。 世卫组织警告，明年年初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将会超过3亿例。 财经资讯，北京市前7个月财政收入3886.4亿元，连续5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 前科技，3D 打印将小说中的软猬甲变为现实，预示了穿戴式可重构结构的光明前景。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家体育总局发布通知，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乾宽逝世，曾指导经典电影《开国大典》。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先来跟进达苏恐袭案调查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7月14号上午，中国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造成9名中国公民遇难。昨天，巴基斯坦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恐袭案调查的最新进展。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称，该案是一起自杀式恐怖袭击，在阿富汗策划，由巴塔斯瓦特分支具体实施。袭击者在阿富汗受训，其使用的车辆是从阿富汗购入。部分嫌疑人已经在巴基斯坦被捕，其余人员目前在阿富汗境内。袭击者所属恐怖网络得到印度和阿富汗情报部门支持。 昨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将会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查明所有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之上追究和严惩肇事真凶。同时呢，双方将会继续升级和强化安保合作机制，确保中方在巴基斯坦的项目、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华春莹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利用恐怖主义谋取地缘私利，呼吁地区国家合作铲除所有恐怖组织，维护各国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 根据法新社昨天的报道，立陶宛驻华大使米凯维切涅已经收到了离开中国通知，但由于收到通知前他刚刚返回北京，必须接受21天的强制隔离，因此呢，他将在隔离结束之后离开中国。 近期，立陶宛政府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之飞，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当地时间10号，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疫苗通行证和接种疫苗计划。和平示威结束之后，随后呢就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执法人员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26人被捕，18名警察受伤。媒体还曝光称，有议员参与了这场示威。 立陶宛打过疫苗的总人数达到151万，占总人口数的55.6%，其中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的人数为132万，占总人数的48.6%。 为了推动该国疫苗接种工作，立陶宛政府此前计划从9月13号开始对未接种疫苗的民众施加限制，禁止他们搭乘公共交通、使用医疗设施、进入指定商店以及其他需要线下接触的服务。 示威现场视频显示，几千人聚集在立陶宛议会之外，举着旗帜以及写着停止歧视等标语，高喊耻辱耻辱。议会大楼附近还立起了一个绞刑架，上面写着献给立陶宛的叛徒。一些活动人士要求解散议会，要求政府辞职。 再来关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一些美国前官员和核裁军专家发表公开信，要求日本各政党不要反对美国可能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这封信是写给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其他日本政党领导人的。信中说，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并请求日本支持这一政策。日本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公开反对这一政策。 报道指出，此举正值日本分别在上周五和周一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76年之际。信中写道，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攻击的国家，也是废除核武器的坚定倡导者。如果日本阻止这一迈向废除核武器的微小但重要的一步，那将会是一场悲剧。 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就职前曾对媒体表示，他支持这一政策。他说，美国的核武库应该只是为了遏制攻击而存在。他建议核武器只能用于报复针对本国或其盟友的核攻击。拜登政府预计最早将在明年年初制定该核计划。 那么美国是否会改变这一核政策？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居士观察员梁永春的分析。 拜登不会做出这样的宣布，因为美国的核政策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从1994年开始，每隔八年由国防部发表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规划下一个八年美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的建设方向。那这个报告呢，迄今为止发表了四份，最近的一份就是2018年2月由特朗普政府发表的。那这一份报告就明确宣布，当美国及其盟友遭到核攻击和所谓非核战略攻击时，美国要使用核武器。那这个非核战略攻击是什么呢？美国故意保持模糊，没有明说，但是总体上很明确，就是说美国即使没有遭到核攻击，只要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影响，它就可以把它定义为所谓的战略攻击，那它就要用核武器去打击别人。这个政策的有效期至少要从2018年延续到2026年，这是拜登改变不了的。那这份报告还宣布，未来十年美国要投资4000亿美元发展新型核武器，特别是要发展所谓可以灵活使用的低当量核武器。那如果美国现在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他当时那一大笔投资还有什么必要呢？那个项目就不成立了。所以这10年4000亿美元啊，这是美国军工集团非常重要的一条生财之道。哪个总统如果敢断这条财路，那军工集团一定会终结他的政治生命。因为美国之前也曾经传出过这样的风声，日本听到这些传言之后就很担心会失去美国核武器的保护，进而受到俄罗斯等其他核大国的威胁。那实际上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那既是对他的盟友的庇护，更是对盟友的一种限制和控制。你像日本和德国都是曾经和美国交过手的强国啊，他们不能发展核武器，而英国的核武器呢是直接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所以你们既然都归我保护，那当然就得听我的话。那拜登上任之后呢，和俄罗斯续签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最近美俄双方又在进行战略稳定对话。拜登他是想绕着弯，想把中国也拉进来一起进行谈判，来捆住中国的手脚，不让我们把这种雄厚的国力变成保护自己的军事实力。之所以放出风来要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本目的也在这儿。所以中国的核武器跟美俄相比远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我们不可能上他的套。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我们发展什么武器，发展多少武器，都是为了保卫自身合法利益。那面对一些侵略诚信霸道蛮横的国家，还真必须得有些手段让他害怕，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全球疫情防控。截至北京时间今天零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升到2.049亿例，其中死亡病例达到432万8767例。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明年年初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将超过3亿例。世卫组织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向较贫穷国家提供更多检测用品、治疗方法和疫苗，来减缓传播速度。全球新冠感染人数是否会达到以及多久会达到3亿，将取决所有人的作为。 根据《华盛顿邮报》昨天的报道，随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疫苗接种需求放缓，此前囤积的几百万剂新冠疫苗正在悄悄过期。一边是成批的疫苗过期浪费，另外一边却是严重的疫苗短缺。过期疫苗问题凸显出了全球疫苗分配的严重失衡。 仅在美国，已经过期或者临近过期的疫苗总数估计就有几百万。美国阿肯色州卫生部长说，我们非常努力地让这些疫苗面世，公众却缺乏接种意愿，令人难以理解。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急需疫苗，而我们却在浪费。 不仅仅是美国，以色列七月底呢也销毁了8万剂过期的辉瑞疫苗，波兰处理了7.3万剂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疫苗，斯洛伐克将16万剂疫苗或者说是临期的疫苗退回给了生产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汇总的数据显示，新冠疫苗的浪费率通常可达到10%，有时还远高于此。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负责管理疫苗的丹尼斯医生说，这里有几千剂疫苗即将到期。当他看到囤积的大量疫苗即将过期，提出愿意亲自搭乘航班运送这些疫苗去非洲，却遭到了荷兰政府的拒绝。理由是出于法律和物流原因，这些疫苗不能出口，只能等到过期后再销毁。 有一个数据，截止到七月底，整个非洲只有2.2%的人接受了至少一剂疫苗。日前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至少在9月底之前暂停新冠疫苗强化针，以解决富国和穷国之间剂量分配的严重不平等。 发达国家正在向低收入国家捐赠疫苗，不过其中大批是临期疫苗。截至8月9号，非洲有近47万剂来自不同生产商的新冠疫苗即将过期。有的疫苗生产商和政府监管部门无奈通过修改疫苗有效期来缓解疫苗过期问题，不过延长有效期并不能够真正解决疫苗过期和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西非国家几内亚出现首例马尔堡出血热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支持当局调查疫情的源头，目前呢已经确定了大约150名接触者，其中有4人被确定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 死于马尔堡出血热是几内亚西北部格科杜省一个村庄的男性患者，他在症状出现8天后于8月2号死亡。死者居住的村庄靠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 那马尔堡病毒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马尔堡出血热是一种由马尔堡病毒引起的严重高度致病疾病，那么它与埃博拉病毒是属于同一家族。这一病毒可以导致大型的疫情出现，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或者是猴和果蝠等等野生动物的血液、体液和组织进行传播，病死率从23%到90%不等。 在5到10天的潜伏期后，感染者会突然发烧、头部和肌肉疼痛，以及由于血液的凝固受损而导致皮肤和黏膜出血。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神经麻痹症状。严重的凝血障碍会引发休血性、失血性休克，使器官和循环衰竭，从而导致死亡。 世卫组织表示，针对马尔堡出血热，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疫苗正在研发中，但是口服或者是静脉补液以及针对特定症状的治疗方法可以提高存活率。这种病毒对地区虽有高威胁性，但是全球性的威胁较小。世卫组织已经与几内亚卫生当局合作，积极地阻断传播链。 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目前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2/3的土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塔利班占领了加兹尼省首府加兹尼市，这是塔利班在一周内攻占的第10个省会，距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仅150公里。美国情报机构预估，塔利班很有可能在90天内攻下首都喀布尔，但是阿富汗安全部队可以通过进行更多抵抗来扭转这种势头。 11号，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他们目前正在评估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喀布尔处理日常事务的安全情况，研究缩减使馆的编制，并且呢审视必要人员名单。对于目前的阿富汗局势，美国总统拜登10号说，阿富汗政府军必须要为自己而战，为国家而战。他承诺美方将继续向阿方提供军事援助。 国际时线呢，最后来关注朝鲜半岛。昨天，韩国统一部和军方人士表示，当地时间昨天上午9点，韩方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渠道，东海和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路进行与朝鲜的例行通话，但是朝方没有接听。 8月10号，韩美开启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参谋训练，并将在16到26号举行联合指挥所演习。朝鲜连接发表谈话。接连发表谈话，谴责韩美的联演，并且呢，已经连续3天拒接韩方的联络电话。 11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朝鲜会对韩国的敌对行为作出明确反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保持高度警戒。目前，朝军暂时没有异常动静。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时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朱哲。朱哲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英镑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英镑的近期的走势是相对偏弱的，昨日呢是收跌，报在了1.3808。从基本面来看，两方面的因素目前压制着英镑的走势。一方面呢，美元指数走强，那上周五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呢不断高起，美元指数大幅走高，那一度上破93的关口，那主要非美货币普遍走低，英镑呢也未能幸免。那另一方面，英国近期每日确诊的这个新增病例仍维持在30000人左右，那疫情防控压力较大，影响了市场的情绪，施压英镑。展望后市呢，个人认为这个英镑短线仍然缺乏一个上行的动力。一方面呢，是英国疫情防控压力仍然较大，虽然英国疫苗接种率保持领先，但是取消疫情管控政策之后呢，英国新增病例仍然居高不下，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英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那另一方面，目前这个北爱尔兰边境贸易问题上，这个英欧双方呢仍存在一些分歧，目前看进展协商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如果双方采取一个对抗的态度，那么避险情绪会利空英镑。技术上看的话，英镑在1.4一线的阻力较大，那建议投资者呢可以采取逢高做空英镑的策略，下方目标呢可以先看到1.3750一线。主持人， 再请您分析一下黄金的近期走势。 好的，那近期呢，金价是整体大幅下跌的啊，昨日收在了1753.29每盎司。从基本面来看，金价这一波的下跌呢，主要是因为在上周亮眼非农数据的带动之下，刺激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速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元指数走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那黄金呢也是快速下跌，一度跌破了1700美元。不过呢，本周三公布的美国的 CPI 数据表现较一般，尤其是这个核心 CPI 的环比呢不及前值和预期，也是令金价呢小幅反弹，目前在1750美元附近震荡。那展望后市呢，个人认为黄金虽然仍然会呈现出一个一跌难涨的走势，那主要原因呢还是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一致性的预期导致，尤其是目前美国通胀还是一个上行的态势，劳动力市场呢不断向好，那货币政策转向呢可能会更快的一个到来，所以对于黄金来讲，中长期的下跌趋势是一个大势所趋，那建议投资者呢仍然可以采取逢高做空黄金的交易策略。主持人， 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在上一个交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647.54，欧元760.34，英镑898.17，澳元477.52，加元517.88，瑞士法郎702.69，日元5.866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朱哲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我们来关注股市。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再次悉数低开，开盘不久呢，随着芯片等科技股回暖，三大指数先后翻红。不过呢，因为军工、光伏、锂电板块的这个集体调整，两市指数都出现明显的下行，其中创业板指跌幅扩大到1%，失守了3400点。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低位震荡之下呢，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连续第17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经过连续数天的修复性反弹之后，沪指再次回到横盘震荡的区间。随着行业政策落地，中美关系阶段性进入到相对真空期，未来一个月指数进一步大跌的概率有。但是部分行业前期增速较高，涨幅较大，情绪较热，警惕出现集体调整的风险。 目光转向北京。北京市财政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经济恢复，今年一到七月份，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886.4亿元，增长16.6%，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这一数字呢，也完成了年度预算的68.8%，超时间进度10.5个百分点。 反观支出方面，一到七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105.9亿元，下降1.1%。完成年度预算的59.1%，超时间进度0.8个百分点。对此，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北京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有保有压，在总体支出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民生领域支出依旧保持必要强度。 北投大厦项目昨天正式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北投集团总部大楼，这也是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开工， 上午10点，北投大厦项目正式奠基开工。项目位于行政办公区东侧，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西侧。北投集团副总经理高小强说，截至目前，北投集团在城市副中心承担项目超过150个，总投资规模近3800亿。 北投集团是第一个总部来到副中心的北京市国企，我们是2019年10月份之后总部整个搬到副中心，所有的员工都是在铁皮房里办公。我们也是践行国企的这种担当。 北投大厦以绿色三星、健康三星为设计目标。北投大厦项目部负责人吴洪臣说，项目通过玻璃屋顶加小进深办公的设计，打造自然通风采光。 采用智能遮阳理念，利用新的节能环保技术，通过固定外遮阳加智能调节内遮阳的手段，能够有效地节约能源。因为人员密度相对较大，根据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检测值，实现最小风量的这种控制模式，调节室内的自然通风。 由于大厦所处位置用地相对紧张，外部没有太多空间进行绿化，因此大厦将采用内部多层次绿化方式解决。吴洪臣说，屋顶的空中花园不但美观，而且还节能环保。 由于绿植土壤具有优异的这种保温性和保水性，可以自然调节周边这种温度和湿度，降低楼宇的这种空调负荷。运行期间，屋顶花园可以实现雨水调蓄、雨利用，降低灌溉用水的这种需求，同时利用节水器具与高效的灌溉技术，实现这种低碳的养护。 据了解，项目通过地源热泵、市政热水、冰蓄冷等复合型能源系统满足能源需求，比传统模式运行效率提高60%以上。高小强说， 我们预计呢，北投大厦是明年7月份结构封顶，后年我们完成验收竣工。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保险业啊。最近消息不少，近期的多家保险公司陆续披露2021年上半年短期健康险业务整体综合赔付率指标。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可查的66家人身险公司，今年上半年短期健康险平均综合赔付率达到38.69%，与去年全年相比微增2.79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人寿、恒勤人寿两家险企综合赔付率超过100%。 那这个数据可以作为消费者购买保险时候的参考吗？北京联合大学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表示，部分保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的时间呢比较短，业务量也比较少，它的赔付率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不具有代表性。此外呢，赔付率的高低对于说个人购买保险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因为影响赔付率高低的原因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个热点进展哈，阿里事件的一个相关的进展。 8月12号，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推动反性骚扰的机制化工作进展，这是女员工举报被性侵害事件以来阿里巴巴第二次公布进展。此前阿里曾宣布阶段性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根据内部全员公告来看的话，这次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啊。一是在强化组织保障方面，阿里巴巴集团成立工作环境委员会，作为反性骚扰在内的工作环境相关事项的处理决策机构，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在制度层面呢，阿里将修订此前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完善反性骚扰、反性侵的相关内容。 此外，阿里巴巴还着手建立一系列常态工作机制，目前已经成立反陋习小组，对集中反映的不当工作方式自查自清。内部信还强调，公司将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劝酒等行为，而性别平等和健康职场文化也将纳入到未来企业年度环境社会治理评估报告中。 好，我们财经资讯最后聊一个七夕的话题吧。 嗯， 明儿就是七夕了哈。北京多家老字号也纷纷表示啊，都为传统的中国情人节推出了甜蜜菜，同时呢还开通外卖呀、群接龙啊、团购啊等等这些线上渠道，满足消费者预订七夕菜品的需求。 嗯，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在七夕当天，老字号砂锅居的金牌冷荤师傅刘赞将制作一批糖溢玫瑰作为七夕礼物，而峨眉酒家的中国烹饪大师毛春和将推出甜蜜菠萝虾球。 据了解呢，这个七夕菜品的主打口味啊，也是多为酸甜的，包括同和居的名菜三不沾、同春园饭店的这个椰香红豆糕，包括像这个汇丰门丁肉饼店里的糖醋里脊等等，都将会在七夕当天迎来销售的小高峰。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来说一说一个防闷神器口罩。 嗯，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呢，除了接种疫苗，戴好口罩依然是非常有效的防护手段之一。然而进入到夏日三伏天啊，天气炎热，人们出行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呢会感到非常的憋闷。于是在最近，街上有不少的年轻人悄然用上了一种防闷神器口罩，据说可以缓解口罩捂脸的闷热感。那么这种神器是否管用？戴上之后又是否可以防止病毒和细菌呢？ 我们说一下它怎么设计的啊，这个防闷热的口罩啊。据介绍呢，所谓的口罩防闷神器啊，其实就是一个口罩形状的一个支架托啊。用户呢可以把它固定在口罩内侧，那么戴上之后呢，口罩就不会贴合在脸上了。 那么这种有舒适感的口罩可以实现防疫吗？相关专家表示，口罩中央的支撑幅度过大，影响口罩的气密度，会削弱它的防护性。同时呢，支撑架是由塑胶制成的，形状统一，难以符合所有脸型，也容易发生移位。此外啊，过大的呼吸区也令呼出的水汽难以蒸发，会令人感觉更加的闷热。广东疾控相关专家也建议说，最好慎用这种口罩防闷神器。 哎，面对这个炎炎夏日，从科技角度是否有办法可以缓解一下口罩的这种闷热感呢？目前呢，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服装学院就研发出了一种在夏天令人皮肤感到冰凉的物料。 嗯， 那么这种面料呢，可以从佩戴者呼吸的气体和周围环境当中吸收水分，并且呢消耗热力，从而减少口罩与脸部之间的热气的聚集，而且呢使得佩戴者面部就能够温度下降了，造成凉爽的感觉。 为了提升在作为口罩面料时的透气度，研究团队还选择了高效过滤且低阻的熔喷布，使得凉爽口罩的透气度更为优越，从而促进冰凉层的水分挥发，使口罩冰凉效果更加持久。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或者多少钱哈？ 想用？ 哎，对，除了高科技，其实还有一些个笨办法哈。广东疾控专家建议说，居家或者是户外无人聚集，通风良好情况之下可以不戴口罩吗？嗯，同时出门可以多戴俩口罩，如果出现了什么这个出汗呐、潮湿啊情况就换呗。 哎， 这要比这个购买一些高价带有支架的不规范防疫口罩要行之有效。 接下来说的这项新技术呢，一定会是武侠小说迷心中永远的神。被黄蓉一穿成名的软猬甲是桃花岛的镇岛之宝，刀剑拳掌都不能损其分毫。这种特殊的材料啊，原本存在于小说当中，不过呢，借助智能科技面料，它有了实现的可能。 英国《自然》杂志11号发表的一项 材料学最新研究当中就描述了科学家研发的一种仿锁子甲的高科技面料。这种面料呢，能够从这个柔软可弯曲的状态变成非常坚硬的状态，实现强载重之后呢，还能够再从坚硬的状态变回去。 根据介绍，当处于天然状态的时候，这种面料一弯折能够披挂在复杂的物体表面，而处于压缩状态时，面料的连锁颗粒会挤在一起，坚硬度是松散状态下的25倍左右，最后得到的结构其最大载重量为自身重量的30倍以上。 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可重塑面料呢，需要贴合人体，或者是呢，能在形成复杂结构后固定住。而这次这种 3D 打印所谓的啊软位甲的新特性呢，预示了穿戴式可重构结构的光明前景。 在论文随附的新闻和文章观点当中呢，相关专家还表示说，这种材料有望用于制造面向生物医学、运动或军事应用的外骨骼，或者是搭建临时性避难所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个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等联合印发通知，对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同时，本市还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依托社保系统数据自动对比，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就可以直接享受政策，实现政策找起，不申也享。 目前北京市已经筛选出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用人单位 42.35 万家，其中 40.12 万家用人单位开户行是北京市社保中心的合作银行，已经收到了返还的失业保险费 7.78 亿元，其余 2.18 万家用人单位因开户行不属于社保中心合作银行，返还资金将在8月底前拨付到位。 此外，还有500多家用人单位由于信息异常无法拨付，市人力社保部门将主动沟通，在确认信息并完善之后，这些用人单位将被并入下一轮数据比对名单，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失业保险费返还。 从今年8月开始，北京市还对存在以下6类情况的用人单位全面开放了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这6类情况包括单位性质不属于免申即享范围的，因关联单位职工岗位调整导致裁员率不符合要求的，单位性质变更后系统没有主动识别的，原未履行滞留湖北或精准支持临时性岗位补贴有关承诺现已履行的，认为本单位符合条件但没有在免申即享公示名单的，因单位开户行信息错误导致免申即享拨付失败的。 以上用人单位都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通过法人办事用人单位失业保险费返还栏目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申请截止日到年底，经过数据比对和公示之后，系统将会按照流程及时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失业保险费。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我们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啊。截至目前，延庆赛区的生态修复已经全面完成，进入美化、优化、精细化阶段。延庆赛区始终坚持绿色办奥，把建设奥运场馆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努力让体育场馆和市政配套设施同小海坨山的自然景观和谐相融。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整个山啊，大家现在可以看，非常震撼。我们生态非常好，都是绿色的。 延庆赛区内最高海拔2198米。记者跟随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胜乘坐缆车，在第一站走下轿厢，扑面而来的凉风伴随着带有清香的空气，让人瞬间神清气爽。 好凉快！ 在最热的时候，我们这儿还得穿长袖能散掉，这样呼吸都透凉。生态好，负氧离子也高。 满山遍野的绿树。 采访的第一站就是冬奥村，记者发现所有建筑的外立面下半部分都是石垄墙，跟郁郁葱葱青山之间偶尔探出头的奇石遥相呼应。国家高山滑雪公司副总经理毕崇明说， 就是在墙体之外用本地的这个石材破碎加工了之后装在这个石垄里边，作为它的一个饰面墙。一个是考虑本地材料的一个在地化利用，再一个的话就是让整个建筑更贴近于整个周边的一个环境，因为本身就是个山地建筑嘛。 让人赞叹的细节体现了生态修复工作者的用心。生态修复工程历时6年，工作难度不亚于新建场馆工程。北控京奥景观工程师赵瑞勇告诉记者，延庆赛区以7条雪道和市政道路周边的边坡为主要修复区域，修复面积214万平方米。 截止到6月28号，全部赛区的这生态修复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赛区已经建成5个就地保护小区，原地保护树木313棵，迁地移植乔木24000多株，建成迁地保护基地近300亩，保存率92%。此外，赛区共栽植乔木6万多株，灌木32万多株，在赛区周边完成营造和抚育林地，总计26000多公顷，并恢复和重建动物栖息地。 生态修复是啥呢？就是把人为扰动的这种施工面还原到原来的模样。比如说看对面这块修复路不是破坏了吗？但是现在你已经看不出来哪块是修复过的，哪块是原山体了吧？就是做到现在这种情况，让你看不出来这块有人为扰动过的。 当记者问起哪个环节让赵瑞勇至今难忘，他讲了很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选苗的过程。 为赛区选择苗木，跑到河北看苗呢。为了节省时间，我组织各家施工单位及设计院监理一起，同时去选苗，一天基本要跑700公里左右。走的苗圃呢，可能也就是4-5个。那每天走也要走2到3万步吧。早晨亮天就得走，黑天才能回来。通过1周的时间，几万棵苗这种选苗工作做完，这工作强度特别大。 一些细节也能让人感受到无数冬奥建设者的那份情怀。 选苗过程中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吃到哪，就这种情况。选完苗之后感觉这颗心才能放下，质量是没问题，数量能保证够，还能保证这个树的这个景观效果整体形态。这些有了保证之后，我们才能踏踏实实地回到赛区进行下一步栽植养护的一个工作。 赛区内修复区域总体海拔高，坡度大，最大坡度超过70度。新覆盖的土壤在雨季坡道固定较为困难。赛区制定随建随修的生态修复策略，依据场地条件因地制宜。 你比如说这个坡度比较大、比较长的这种的，机械能够的只是局部比较近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这种坡度长坡度大的地方呢，它的好多的都是靠人工把生态修复所用的材料苗木种植土蜂巢格式通过人工一点一点扛上去的。基本的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贯彻绿色办奥这个理念。 嗯，还是冬奥会筹办方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发布游泳业务停业通知，通知说因冬奥筹备需要，水立方游泳业务将于8月21号起暂停运营，预计明年5月恢复开放。 我们回顾一下，大概在今年上半年，就4月份的时候，4月23号，一只突然间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的野生东北虎成为了新闻的主角。 嗯， 这只东北虎呢，经报国家林草局确定，名称是叫完达山一号啊。初步判断呢，2到3岁的雄性未成年虎。这几天呢，这只东北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记者昨天从吉林省天桥岭林业局和天桥岭森林公安局了解到，通过卫星跟踪圈显示，完达山一号野生东北虎近日在天桥岭林区和黑龙江林区交界处出现。天桥岭森林公安局与天桥岭林业局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和人虎冲突预案，确保人不伤虎，虎不伤人。 据了解呢，这个完达老兄啊，曾经于5月25号来到天桥岭区串门， 这回光临呢已经是这虎怎么听着这只老虎啊第二次来到天桥岭区做客了。目前呢民警与工作人员积极深入这一区域，加大对于这个野生东北虎的巡护和保护力度。 同时警方和工作人员也已经组成保护巡护小组，开展入山巡护、清山清套活动，避免猎套电网等猎具对其造成伤害。同时为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天桥岭森林公安局对群众公布举报电话，发现违法盗猎行为及时举报，震慑不法分子。 接下来呢，天桥岭林业局和天桥岭森林公安局将会持续关注完达山一号野生东北虎的动向，确保这头东北虎的绝对安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来关注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消息，决定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赛事活动的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这份通知当中说呀，鉴于当前全国多地发现了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那么根据相关的文件和会议精神，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带来的风险，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过研究，决定推迟举办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国家体育总局要求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各项目完赛的时间可以放宽到全运会闭幕之前，因新冠疫情或安全问题造成没能完成的，列为2022年全国群众单项体育赛事继续开展。 那第14届全运会的举办时间呢，是今年9月15号到9月27号，举办地点在陕西西安。本月8号呢，第14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票务网站以及官方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并且呢面向公众开启注册通道、体育比赛门票票样发布、14运会票务服务热线开通等等，这标志着14运会体育比赛的门票销售全面启动了。 昨天下午，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的中国男足31人集训名单。北京国安队的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张玉宁和王刚6人入选。 此外呢，在这次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共有4名入籍球员入选，他们全部来自广州队，分别是艾克森、阿兰、贾光泰和骆国富。 按照计划，国足将在8月17号在上海集训，其中参加中超补赛的球员将于8月19号下午6点前到队伍驻地报到，而吴磊则会于8月26号前到首场比赛的参赛地直接报到。 根据赛程呢，中国队前2场比赛将分别在9月2号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9月7号主场迎战日本队。目前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仍然没有确认各自主场比赛的举办地啊。这2场比赛呢，均有可能会在中立场地来举办。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延期通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微信公号昨天的消息，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影响，原定于8月25号到29号举办的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延期举办。 目前呢，有关主管部门正密切的关注研判国内疫情发展态势，并且加强与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指导承办单位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加强改进疫情防控工作，将根据疫情防控的形势，在防控条件允许之下，适时启动举办第28届图博会。 再来关注，据长影集团消息，著名导演、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乾宽于昨天上午8点29分在浙江宁波逝世，享年80岁。 李乾宽196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毕生创作了众多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代表作有《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决战之后》《七七事变》等。1989年，他与萧桂云联合执导的历史电影《开国大典》获得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电影《重庆谈判》获得华表奖政府优秀影片奖、第17届百花奖优秀影片奖。 得知消息后，文艺界的多位名人发文悼念，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发文哀悼说，李乾宽导演艺术大家，他为人谦逊，快人快语，真情真意，大开大合。他创作经典无数，积累经验云龙，是艺术一代宗师，更是同仁良师益友，一路走好。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那北京各个公共场所呢也是加强了疫情防控措施。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啊，游客在博物馆等封闭空间内应该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不过呢，记者探访七九八艺术区的数十家美术馆及画廊发现呢，部分观众在室内展厅并没有全程佩戴口罩，或者是正确佩戴口罩，摘口罩饮食、拍照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比如记者在七九八艺术区探访的时候发现，在某个展厅部分观众呢会在展览结尾的波普工厂体验区摘下口罩拍照，另一些体验区还有两名小朋友正在饮食。 我们一定要强调啊，这个科学佩戴口罩它是阻断疫情传播蔓延、保护个人身体健康最方便、最经济又最有效的措施。 是， 戴口罩不仅仅是自我防护的必须，也是维护公共场所健康安全的义务。建议游客朋友在室内展厅参观时全程佩戴口罩，展厅工作人员也要进行督促提醒，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呀。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罗奇花，1982年出生，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枫叶管理站站长。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和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52年，打响上甘岭战役。1952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无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2月上旬，无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高潮。到1952年，经过全国人民3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进而确保了整个国家经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1952年10月，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志愿军防守部队只有2个加强连，仅有山野榴炮15门和82迫击炮12门支援作战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战至13时许，因地面攻势全被打坏，第135团第1连在与敌人先后3个营的兵力激战9小时，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后，立即退守南方。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000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庆祝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欧阳继华，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夏明汉就义师背后的故事。夏明汉1900年出生于湖北秭归，在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期间，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中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0年秋，夏明汉到长沙号结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21年冬，夏明汉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夏明汉与湘绣女工郑家军相识于党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于1926年结为夫妻。1928年初，夏明汉被党调到湖北省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夏明汉在武汉被捕。在狱中，他用半截铅笔写下了3封诀别信。在给深爱的妻子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夫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切切泪绵绵，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汉早已是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烛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既无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夏明汉在给母亲陈云凤的信中写道：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骄傲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 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南天。第三封，夏明翰写给了姐姐夏明伟道：大姐为我做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三封信中，夏明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拳拳之心，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甘为革命牺牲的崇高精神。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夏明翰写下了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由好来人。牺牲时他年仅28岁。 行了，最后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8月12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包括江苏26例、河南14例、湖北4例、湖南2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本土病例，在河南。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康立波，主持人云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由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